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成码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キングヒーローが伸びてきた2番手外からはディキタと突っ込んで2番手に並んできた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ゴールイン勝ったのは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 オルフェーブル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並んでゴールイン わずかまやボーボーやい外面ね好似行過咁已經過曬㗎啦中間位置有精彩日子埋遍大運財外面的大賽波士接近終點步步有好永鬆贏出呢場香港一哩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每月月費專享馬場 USB 賽事推介 好啦，翻嚟第二節嘅馬場 USB 啊，嗱，咁今呢一節咧，咁啊，我哋首先就講翻一場本地賽事啦，因為高松宮頭先我講係要我留翻第三節就再同大家講，咁但係喺未講聽日嘅賽事之前咧，咁啊都要值得同大家講一講啦，因為其實喺早兩日嘅癲狗馬經啊。咁啊你啊化身老美男啦，咁就講咗呢一個嘅講介紹咗呢位，即 係其實都唔係介紹，不過係你哋好多人其實有好多一廂情願嘅諗法，將我見習生輸兩場馬，跟住就話啊呢個廢物嚟啊咁樣，咁都係一個見習生啫，我就覺得咁樣，唔係最緊要嗱，即係你講黃俊之前啦，我都係嗰句，我對見習生咧嘅要求得兩點嘅啫。第一就係揸穩條缰繩出到閘，同埋擺將啲馬可以擺到喺前面走。我要求係咁多嘅啫，其他嗰啲就唔會要求佢做到咯。我自己啊， 咁啊，等我講啦。嗱，咁其實呢位聽日咧，呢位跟即係將會即係已經係拜咗拜師呢個苗禮德門下嘅新見習生十磅仔阿黃俊咧。Victor Wong 啊，咁啊，聽日就正式亮相啦。咁啊，聽日佢都係得三場馬跑嘅啫。咁其實即係咧，如果根據翻即係我老友阿高秋，即係睇佢呢本馬寶喺本超班馬寶裏邊講嘅古仔咧，咁其實咧即係都有好多連馬師怕咗苗禮德，唔敢問佢借人。唔敢問佢借人，但係咧，咁聽日咧，佢聽日跑嗰三隻馬咧，都係全部都係阿師傅俾佢嘅，咁啊分別就係頭場嘅冷 球鑽石啦，第四場嘅快樂神驅， 第二場嘅金泉德啦，同埋第 金泉德就唔係佢嘅就阿嬸， 阿嬸啦，咁啊兩隻啦，係啦，咁啊金泉德就係阿嬸集成啦嚇，咁啊三匹馬，咁啊即係大家可以睇下佢，咁但係咧嗱，我嗱即係坦白講。呢位哥仔咧，呢位哥仔咧，我就冇我都有去研究佢，但系我就冇好似当旧年我研究潘明辉咁样去研究佢。咁但系都可以交代少少 background 嘅。咁但系因为其实佢本身咧，即系佢同阿潘明辉后期喺澳洲就好相似，因为大家都系喺南澳出嚟嘅。咁但系就咁讲啦，因为佢但系咧阿黄俊咧喺未去南澳之前咧，咁其实佢都系。即係佢本身就初咧就係去咗塔斯曼尼亞 Tasmania 嗰度咧，就跟咗位叫做 Leon Wells 嘅尼馬斯呢個馬房咧，咁就學藝啦。咁但係咧，大家要記住咧，即係咧喺塔斯曼尼亞嗰個賽事水準咧，咁其實就真係如果喺澳洲嚟計咧，佢都係即係唔係一個好 top 嘅地方嚟嘅啫。咁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應該塔斯曼尼亞係好似係冇一級賽嘅。如果我冇記錯嚇， 塔斯曼尼亞嘅打比都係表列賽嚟啫， 係冇係冇係反而同埋最而塔斯曼尼亞最重要嗰場賽事就叫做荷伯特杯荷伯特級，咁嗰場都好似係二級賽嚟嘅啫咁所以咧就真係咁變咗咧，同埋嗰度地方，因為佢都係零零四四，又係一個島仔咧，咁變咗咧嗰個賽事水準係好，同埋嗰個賽事嘅獎金咧係相對嚟講係真係就係最低，咁所以就變咗可以俾大家睇到啦。咁當然佢嗰個贏咗四廿幾場頭馬之後，咁跑咗兩年啦，咁就跟住就去咗舊年1月咧就去咗呢個南澳啦，咁啊真係報啊！ 步下火車仔後塵啦。咁但係佢就當然就又唔係，佢就唔係跟下火車仔，咁佢就跟咗個練馬師叫做Jolly 啊，咁就跟佢學藝啦。咁其實佢喺嗰度咧，咁就喺嗰度就贏咗夾夾埋埋連埋啲鄉鎮啊Provincial 嗰啲，就總共贏咗74場賽事。咁而家咧，你睇翻佢而家喺南澳嗰個騎師表咧，佢都係排緊前列嘅。咁當然就同阿潘明輝嗰陣時都仲爭好遠，因為當時我記得潘明輝。嚟香港嗰陣咧，佢仲係排緊第三，到嗰個南澳馬季結束咗啊，佢都仲係排緊第四嘅。你話冇騎咁多嘅咧，咁所以睇到咧，你嗰個水準咁，同埋就係話，我喺睇潘明輝嗰、那個舊年睇潘明輝嗰、那個情形嘅嗰度咧，我就睇到一樣嘢咧。當然我當然，如果你話將呢兩位見習生比較，我其實又唔係太想咁樣嚟比較。咁但係就係話起碼即係佢贏到咁多場頭馬啦，咁但係就話要喺你哋如果喺睇南澳佢哋南澳嗰啲賽事，咁有一樣嘢係好緊要，因為咧其實而家南澳嗰啲賽事嗰啲出場馬匹咧，其實咧每一場出賽嘅馬匹其實就真係唔係太多嘅，好多時咧一場都出唔到十隻嘅。咁變咗就係話咧，即係當然對於呢啲見習騎師嚟講，咁佢可以即係可以，譬如話走位可以走得大膽啲啊，又可以學到即係可以執生到啲，咁其實係一件好事啦。咁但係就係話一翻就由去到由一個小馬出馬嘅場合，嚟到呢度呢，翻到嚟香港，突然間變咗14隻馬，咁啊完全係兩回事。咁佢個發揮係點樣？所以頭先阿拉拉咧講咗一樣嘢好緊要嘅，就話最緊要出到閘，擺前面走。咁你擺前面冇人阻你自己走。咁 其實所有嘅見習生都應該 係 咁啦。 咁所以就好簡單。 所以點解我嗰陣成日鬧毛顯東咧？就係話連姜成都未揸得穩，成日出唔到閘。係 啦。 咁你出唔到閘，連嗌都冇得嗌。咁當然啦，當年當初毛顯東仲有好多蝦谷嘢啦，例如夾到國人騎嘅超強快區，爭啲夾到國人。當時佢騎緊啱啱上過天堂嘅辣得很，夾到差唔多阿國人翻嚟想打死佢咁滯，我仲好記得。跟住阿沈集成不斷喺度同阿國人撒冧，即係阿毛顯東當初毛顯東。咁當然咧，而家毛顯東我自己覺得進步咗好多啦，前領又得啦，佢又可以贏到啲後上馬，已經用大師啦。咁佢真係進步咗好多，咁啊真嘅毛顯東就 咁，所以 黃俊嘅要求，我就要求咁多嘢。 咁所以咧，你去到呢啲一定係咁樣跑法。咁其實呢個你都講得好啱，其實好多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即係你教一個見習生。就唔會係一開始就教佢後上，一定係教佢放頭。呢個就已經唔使講噶啦。咁所以就睇，但係咧，即係咧，我又我反而我睇黃俊佢自己喺嗰邊跑嘅賽事，真係冇潘明輝咁多。因為潘明輝我當時我睇咗百幾場，即係睇咗佢每一種嘅騎法，我先至可以當時可以即係話俾大家聽佢係一個乜嘢嘅見習生。咁但係當然啦，我睇佢咧基本功夫都 OK 嘅，即係我睇咗佢即係幾即係十零廿場啦，佢基本功夫係 OK 嘅。咁但係就係話咧，如果你話要將佢同潘明輝比較咧，咁其實真係唔係咁公平。咁所以就即係你當真係一個真真正正嘅十磅仔咯，咁樣去睇咯。 黃俊咧，我又講多少少近年馬會對嗰啲見習生嘅。嘅方向啊，即係安排，因為其實而家見習生咧就冇好似以前咧，即係1990年代咧，一出場就四五六個見習生一齊攞出嚟。佢而家咧通常就養好一個，咁啊一個翻嚟，跟住就一個見習生，所以引致咧好多馬房咧，其實咧就成日都話爭住要搶嗰啲見習生，好似嗰陣賀言都講過啦，想簽蔣嘉琪啦嗰陣，但係簽唔到，咁而家俾咗個潘明輝佢啦，咁算係乜嘢啦？沈集成就攞毛顯東，咁其實咧最近呢三個見習生咧，即係包括毛顯東嘅師傅嘅沈集成，同埋而家呢一個黃俊嘅苗禮德咧，都有一鋪人嘅，就屌人屌得好禁嘅呢兩個，眾所周知嘅。 你應該咁講，雖然呢度 OK， 但係你應該咁樣講，佢哋嘅要求對騎師嘅要求係好高嘅。OK， 沈集成係鬧人，即係都即係，但係咧。就唔知點解咧，佢呢啲咁嘅嚴，所謂話叫做我哋叫嚴師啦，就真係可以八屌成才嘅，即係 咁一定 係 㗎啦。係啦， 咁但係嗱呢個就真係要講啊，咁有啲練馬師，我真係開名講埋啦， 葉楚航咁樣，你係唔俾機會俾個見習生，咁結果就搞到嗰陣吳家俊搞到一鍋粥咁樣。咁所以而家馬會其實佢對收呢啲見習生，對呢啲練馬師咧，佢係非常之嚴格嘅，即係揀師傅幫佢哋。 喂，呢、這個一定，呢、這個一定係。 尤其是經過吳家俊呢件事之後， 係啊，所以變咗你講得， 即係開埋名都唔怕，因為事實上真係就事實上真係就。因其實就真係因為吳家俊，所以先至搞到今時今日咁樣。 咁同埋又咁樣講啦，同埋又咁樣講。我呢、這個呢次王俊嘅出現咧，其實某程度上咧，都係因為阿蔣嘉琪即係之前年初嗰陣就宣布掛靴啦。咁變咗就都要揾翻件十，揾翻個人，揾翻個見習生。咁所以咧呢、這個咧就。即係雖然佢而家叫做喺澳，即係佢嚟香港之前叫做喺澳洲就要贏咗119場頭馬，咁其實都夠曬。 同埋仲有一樣嘢， 你等我講埋，即係出賽同埋佢個出賽頻率，佢係相對都高嘅，因為佢喺嗰邊其實都跑咗1045次賽事㗎啦，即係跑咗1045場頭馬，即係1045場馬，咁就攞咗119場，你唔好理佢喺邊度贏先，即係所有各級。各等級的馬場，咁所以咧，其實都係某程度上都又係夾到，又係啱啱個 timing 好啦，因為蔣嘉琪退咗落嚟啦，咁又咁啱又真係又需要一個見習生啦，咁啱啱佢又可以即係跑夠咁嘅場數，咁咪揾佢翻嚟咪順理成章咯。咁啊當然啦，即係頭先我都咁樣講啦，嗱，即係我唔想喺呢度將佢同潘明輝比較，咁即係我唔想比較，咁但係就係話你。即係你，但係你當呢、這、一個當佢咧，就真係你唔可以當佢係潘明輝咯。我就係想講呢樣嘢。 佢一個十磅，同埋一樣嘢咧，馬會咧近年咧安排嗰啲見習生咧，佢係越嚟越遲出道嘅開始，即係因為可能都真係要扎好個馬，跟住你諗下王俊24歲而家。佢先至叫做正式出道。 係啊， 其實係如果講見習生出道嘅年齡嚟講咧。是算大個 的，梗係低啦，因為以前 記記，以前係嗰啲十九二十歲就拱出嚟跑噶嘛。 個問題係以前咧，你好似吳家俊咁樣，吳家俊嗰陣時佢係未贏夠數，不如因為佢到咗25歲，咁就叫做鑑，叫做咁樣升咗去嘅啫。佢係未吳家俊，佢係喺香港係未贏夠要求嘅頭馬數字畢業嘅。其實之前都有啲，咁所以你而家咁樣講啦，嗱，佢而家24歲，王俊啦嚇，咁你即係跑咗幾多場咧？咁你變咗地同埋相對嚟講咧，佢而家將嗰個見習生嗰個即係嗰個年齡嗰個限制咧，其實佢唔係好重要，因為咁樣又搬咗龍門，又搬咗遲啲噶啦。 冇啊，一定要搬遲啲，因為安排你遲出道啊嘛。 係啊，冇錯啦。咁所以就係咁樣啦。咁所以 咁但係我又覺得一樣嘢，遲出道又不是壞事，扎好個馬先。即係我覺得做呢啲見習生， 所以我頭先我咪咁樣講咯，起碼佢喺外地都騎咗超過1000場。咁雖然佢喺香港叫做一張白紙，咁但係佢都叫做有個根底，咁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咁所以就即係睇下啦，因為其實都要睇翻咧，即係如果好似呢個咁樣嘅情況咧，越嚟越遲咧，其實馬會都有必要咧，要睇下咧，即係譬如話佢嗰個贏嗰個頭馬數字咧，係咪可以做一啲調節啦？即係譬如話。如果佢好似當王俊喺嗰邊贏嘅賽事當中，譬如話有幾多，譬如話嗰啲贏嘅頭馬係一啲城市賽事，星期六嗰啲嘅，咁係咪可以即係計部分，計佢當係部分嘅頭馬呢？然後就夾翻嗰個數咧，咁其實呢一個咧都係一個考慮嘅。 嗱，我就唔同意你呢個講法嘅，因為咁樣變咗佢十磅嗰個夜馬場數就少咗，即係少咗嗰啲十磅嘅 quota。 當然係啦，當然都所以一早咧呢個係成嚿嘢要 但係我就唔贊成咁樣做嘅，你一定要嚟到香港對呢啲見習生，你要俾啲甜頭佢。你先有信心，即係學你成日同我講， 唔係啊，唔 係要有信心 先得噶嘛。我意思係話嗰個計嗰個頭馬數字啊。咁當然啦，佢嚟到香港，佢梗係要可以照跟翻啦。但係譬如話，如果去到某一個年歲，咁如果唔通佢冇，如果佢而家24歲，佢六年先至畢到，六年都唔知畢唔畢到業嘅，咁唔通佢30歲都仲叫見習生啊？ 嗯。 咁你就要攞呢啲嘢，你就要攞翻呢啲嘢出嚟計噶啦嘛，啱唔啱啊？咁所以要成個即係嗰個見習生嗰個制度咧，其實而家因為而家隨住呢樣咁樣嘅做法咧，其實係有必要咧，係重新再去審視過嗰個放羊制度啦，嗰啲頭馬點計啦。當然你香港點樣，好似你頭先講話嗰啲場數樣榜嗰度係點樣。 樣樣法啦。因為你要記住一樣嘢，你要記住嗰啲見習生畢咗，就算贏夠70場畢業之後，我都仲有榜樣噶嘛， 三磅 嚇、啊，你仲有三磅兩磅咁樣樣噶嘛，有三磅兩磅咁樣樣噶嘛，所以成個制度你係要睇，你係要咁樣嚟睇，就唔係話聚焦睇翻呢一個見習生。咁樣嚟計嘅，因為你冇可能話，譬如30歲，你到30歲、35歲，你都贏唔夠70場嘅，咁你佢馬會唔可能俾你一路都係見習生噶嘛？咁但係你如果你個頭馬相對嚟少嘅，咁佢亦都唔可能俾你做大師傅噶嘛？咁你咪要計翻你之前面嗰啲咯。咁所以呢個咧就呢、這個其實真係要即係呢個騎士。見習騎師學校咧，即係阿陳念慈咧嗰啲咧，就唔好掛住咧，即係幫777咧，就即係做選舉或者咩連任，就真係要諗下呢啲即係見習生成套嗰個方針。 我覺得陳念慈啊，未必識得喺呢個賽事制度諗啊，你都要俾翻馬會嗰啲。 唔係咁，但係佢係負責培訓呢個見習騎師嘅，佢係要識呢啲嘢噶。如果唔係請你翻嚟做咩啊？係咪先？咁我哋不如講今次嘅賽事啊，第五場。咁呢場18區杯啊，咁啊睇下啲 呢個18區杯有啲特別嘢嘅，每一年咧，佢都會請曬所有嘅區議員，即係呢個18區杯啊， 係啊， 每年都會請曬所有嘅區議員去邀請佢哋啦，有個商訪啊，咁樣就有個商訪咁俾嗰啲區，因為我有啲區議員朋友啦，佢每年都會去嗰個所謂話18區杯去跑馬，咁個人當然啦，嗰啲人係唔識跑馬嘅，佢哋會問我，咁啊係啊，咁啊，但係呢個杯其實嗰個含義其實就係可以講少少呢一個杯嘅。好啦，咁啊講下啲馬先，等我哋播片， 我哋睇下片先。 咁啊，首先睇一隻首飾大帝啦，咁啊同埋只猛闖啦，咁猛闖上一場輸其實就。唔係好作得準嘅，因為嗰場步速其實你睇到放1分10秒幾係好快嘅，咁跟住手色大，但係衝上嚟，我記得呢場馬教主仲10000多三重彩就係呢場啦，因為前面放頭嗰只我唔好記得嗰只飛越 外邊就係嗰只白鹿飛翔啦，就睇見到血都嘔埋啦。係 啦，咁啊佢只白鹿飛翔應該有三甲，咁但係如果唔係只白鹿飛翔跑第四，中唔到呢條咁嘅三重彩啊嘛。 四重彩啊！ 力王依家力王跑第二啊嘛，咁樣就好啊。跟住睇只動力飛鷹啊，唔係跑第一啦，跑第四啊，我打錯咗嗰個。嗱，呢動力飛鷹咧，其實咧一路嚟跑嘅，一路跑嘅，一度有進步啊！嗱，因為呢長馬前面古惑就放得好快啊，咁樣就放得即係古惑放得好快啊，咁樣就變咗就係話啲後上馬咩？咁但係動力飛鷹其實都跑過第四啦，咁樣就而家夜馬嗰只就都靈紅星啦，隔離嗰只就歡樂小子啦，咁兩隻今日都會再跑啦，咁啊只動力飛鷹其實都跑得唔錯。好啊，跟住睇下晉王啊，咁啊呢只美國馬咧就搞咗好耐嘅，因為你知呢只馬傷患底好好，不過佢好好彩，佢真係遇到個好馬主叫蘇志威。啊！草蜢嘅歌手咁樣即係嘅成員啦， 所以抵佢贏。 呢場馬真係抵佢贏嘅，因為佢係用咗好多心機。我哋講出話，跑多幾場，我成日講住退役啦。呢只馬留喺度做乜？得個傷患底咁啊！所以鄭俊偉同埋呢個馬主蘇志威英記一功，咁同埋而家咧揾到個竅門啦。隻馬都鋭啊，咁啊可以翻。我又唔小心打錯， 我又手直啊。 係啦，咁啊呢場咧就跑過第四啦，咁樣就佢就俾只威嘅熱流咁樣就過位咗佢嘅臨尾到最後。咁啊前面贏馬嗰只古惑就翻兜贏嘅啦，咁隔離出面衝上嚟嗰只就威嘅熱流啦，咁樣咁啊威嘅熱流跑第三。咁今次跑翻草地，但係就用個潘頓上去。大家就唔好以為呢一隻馬咧。草地唔識跑嘅，佢識跑嘅呢個草地其實係佢其實上季咧就試過咧蔣嘉琪胯下咧就跑第二，不過咧就因為咧葉楚航咧佢成日都係集中跑泥地咧，就以為呢一隻泥地嘛，係咪最緊要佢成名作係咩啊？喺大不列顛錦標跑過第四， 又係嗰啲同學會 係啦。咁但係佢嗰年咧係對咩馬？佢嗰年係強嘅大不列顛錦標，嗰講翻少少贏嗰只軍哥，第二嗰只咧就係而家去咗澳洲跑嗰只小河灣灣啊 ，Brocard 啊，咁所以。就可以講翻啦。 係啦，嗱，咁我諗我哋大家都係兩個都係不約而同 要暫時搬一搬， 唔緊要擺出嚟啦， 搬開呢個先。 陣間先擺翻正啦。係 啦， 嗱，我哋都不約而同噶啦，一定係揀只晉王噶啦，即係呢只馬真係睇住。 其實四隻都係一樣，不過我加多咗一隻旅遊首席。 係啦，嗱，咁我講咗只晉王先，其他啲你講啦，我其他嗰啲我就你留翻俾你講。咁啊，只啲啊晉王咧，其實頭先阿甩啦播翻條片都睇到佢咧，呢只馬係睇住佢咧，真係咧，尤其是最近嗰兩場係越嚟越 越嚟越有表，越嚟越進步，同埋只馬係真係養翻好啊！咁啊，真係啦，真係佢嗰個古仔，其實佢自己啊劉小慧啊，佢唔係劉小慧，即係佢。 但係佢依期俾人追緊債啊！劉小麗而家佢即係人工啊，要佢 蘇老闆嘅太太啦，即係唔好成日撈亂啲名啊！即係唔 爭好遠 嘅，唔可以將呢兩個拍埋啊！咁啊，即係講下佢哋兩公婆，其實真係對呢只馬係好有耐性，同埋真係睇到佢係好有心機。咁鄭俊偉又做得好啦呢只馬，咁所以其實佢上一場贏係我諗好多人都中得好應嘅，即係我包括我在內咧嗰只 win 啊。咁啊睇住佢好啦。咁其實呢只馬你養得翻好健康，你見到你睇到佢哋可以咁樣咁有耐性留呢只馬，當然即係睇到佢係有質啦。咁同埋呢只馬佢咁樣，通常呢啲咁樣好開嘅馬咧，佢一定係可以即係仲可以食住個浪嘅，即係冇咁快冇嘢睇嘅。咁所以呢一場咧，我覺得咧，就算咧都係要翻佢嘅。咁啊，動力飛鷹啦，咁啊，動力飛鷹頭先都講咗啦，即係都呢只馬其實對上一場輸俾都靈紅星嗰場，其實已經好快有表現。即係啱啱嗰即係禮紀力嗰日跑完嗰場，初出跑完嗰場之後咧，咁其實跟住每一次都已經越跑越近，呢只馬已經係越跑越近噶啦。咁啊，睇下佢可唔可以再提升。名次啦嚇，咁跟住啦，猛闯咁呢一只咧就系用翻阿拉拉喺癫狗今日癫狗大听日癫狗大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写法咧，就系话呢只马系少数咧，即系咧人马合拍嘅大魔马匹啊。 咁兩 win 嘅，所以就 所以呢只馬仲要兩 win。咁其實跟住呢只馬同佢真係好夾，但呢只馬咧，我中意嘅地方就係呢只馬其實佢仲係好亂水，而佢不斷咁樣越跑就越進步。咁啊，呢次佢仲要孭少兩磅。咁啊，呢只馬真係都係要睇嘅，因為其實今日大摩係有，即係聽日大摩係 得勝區啊， 有啲攻勢喺度嘅嚇。咁最後啦，咁啊，其實我最後都係喺首飾大帝同太聰明之間揀。咁啊，最後都揀翻只首飾大帝啦，因為其實嗰場賽事水準都非常之高啦。佢輸俾即係之前又贏咗兩場啦，其實佢同啲白鹿飛翔嗰啲都似起比落，咁佢都仲可即係喺翻呢一個班咁，當然好著數。咁啊，呢個路程又正宗，咁所以咧呢一場我就好簡單啦，就係八四三二啦。 嗱，我其實嗰四隻都係一樣啊，不過就咁，所以你講咗，我就唔再講啦。咁啊，如果有咩補充，就係、是、今晚十二點睇《癲狗日報》啊，大阪嗰個寫法咧，因為大家揀嘅馬都一樣。唯一我補充咧，就是因為我揀五隻啦，我攞晉王做膽咁啊，揀埋只旅遊首席啦。咁樣只旅遊首席點解會揀落去咧？第一，我就中意去揾個潘頓上去跑啊。第二，呢只馬減分就絕對減過龍啊。不過葉楚航都嗰啲馬全部都係。都是蹬低廿分，跟住先至唔知道几时佢心情好嗰阵先至攞出嚟播，所以我对一个练马师我自己好坦白讲，喺赌钱嘅角度，因为我捉唔到佢，所以我唔系好中意呢一个练马师。发 唔发觉有啲吴定强嘅影子啊？ 其實佢又咁，但系吴定强嗰啲咧就你佢蹬到点你都会揾到个位俾你买嘅，咁但系叶楚航嗰啲你真系。即係我真係唔識講對呢、這個，因為呢隻旅遊首席其實應該二班都有得贏嘅。咁大家就話喂草地喎、哦，咁佢走嚟跑泥地，咁你想點？咪跑開泥地嘅喎、哦。咁我話喂呢隻馬點會唔識跑草地？上季先喺蔣家琪胯下跑草地跑過第三，咁同埋佢亦都係大不列顛錦標跑過第四，依個分數有乜理由？唔識跑草地啊！咁今次我就特別中意佢揾個潘頓上去咧，我就覺得如果而家係冷門咧，因為佢嗰個泥地，以為嗰個泥地即而家二十幾倍咧，我就覺得可以拖一票嘅呢只旅遊首席。咁所以我自己就攞一隻晉王做膽啦。咁啊拖 Q 就拖呢個旅遊首席猛闖首飾大帝動力飛鷹啦。咁、另外就三重彩就可以撈完嚟買啦。一個唔好彩就阿葉楚航突然之間話搏老命，不過真係我係好唔中意呢個練馬師，我自己覺得咁啊旅遊首席一個唔好彩贏咗，咁廿幾倍咁就搞掂啦。 咁啊，啱啱你講到呢度咧，我就要值得提一提咧，大家記得真係要去癲狗馬經論就睇下嗰個騎練合作成績表啦。因為咧，即係咧睇翻咧，其實葉楚航同潘頓呢一個配搭咧。其實個上名都係非常之高噶，咁啊， 紅星咪佢贏 嘅 咯， 即係一隻啫。咁但係即係我講啲實質數字啊，你講一隻就唔夠啦。咁我講實質數字啦。咁其實佢即係咧喺潘頓啊，而家嘅頭馬當中咧，有十二場 是啊，葉楚航在葉楚航那裡拿回來的。咁啊，而葉楚航在葉楚航那裡咧，佢嗰個出即係佢係同佢合作人馬合作咧，因為兩騎練合作咧，係12個 win， 7個第二，3個第三，然後就21場落地，個上名率係非常之高。所以有陣時候如果你見到佢哋兩個嘅馬有合作咧，咁其實都可以值得咧就。即係睇高一線嘅嚇，咁啊，所以大家咧都要記得。 但係我都係重申一次，我係非常之唔中意呢個嘅馬。 即係我叫你，我而家係講緊呢一樣嘢啦。OK， 即係你唔做，即係大家明㗎啦。咁所以咧呢度咧，你哋可以記得咧，就可以去《癲狗日報》嘅《癲狗馬經》嗰度咧，就睇下呢一個騎練合作成績表咧。咁啊，可能咧就會幫你哋諗到啲即係靈感衝擊，咁啊揀下馬方面都有啲幫助嘅。即係呢個要幫資料組賣下廣告啊嘛，係嘛？好啦，咁啊呢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啦。嗱，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咁我哋就真係講高松宮啦。咁啊，同埋咧，我哋會接位神秘嘉賓咧，就同我哋咧喺空中咧就講下嗰邊嘅情況。轉頭見。